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突然说话的笨叔持枪阻止众人去找海哥，王法也劝住了小鱼，他相信海哥可以对付碧荷母子。马鹏怀疑笨叔就是长期以来发短信给小鱼离间他与海哥父女关系的人，更是那个发邮件给弯恶引他们上岛的线人，甚至怀疑小鱼和笨叔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小鱼却嘴硬地辩解， 可能是我爸太爱我妈了，一直接受不了我妈去世这件事，难道这不是很正常吗？ 丽丽嘟囔了一句，不正常，谁家不能问妈妈呢？哪怕是死了的，除非啊，老婆给他戴过100顶绿帽子。啪！ 小鱼扬手给了莉莉一耳光。 飞机下的这顿简餐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是男人与女人最后的温情。尽管如此，海哥在决定掐灭这份不恰当的情愫时，还是说了句， 不管你信不信，起码有10年以上没有女人给过我这样的感觉。 碧荷姐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信你说什么我都信。他又来了，海哥赶紧把眼神转向蓝洞，此时太阳已在头顶，给大地做烧烤的同时也将整个蓝洞照得毫发毕现。蓝洞下方碧水漾漾，从边缘到中心颜色也由浅至深，仿佛是一个蓝色色谱表。从蒂芙尼蓝到宝石蓝再到夜空蓝，集齐了这个世界所有美丽的蓝色。深深浅浅的蓝隔空送来一股透心清凉，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岸上汗流浃背的人们。自见此时已经下到横向的藏宝洞，大声朝蓝洞上方喊道， 妈，我到洞口了，里面很黑，要不要我先进去看看？ 海哥正在低头穿戴飞行器， 淡淡地对碧荷姐道， 最好不要单独行动，为防贼我设计了一些机关，碰到的话别怪我。 碧荷姐略一思忖，向自荐喊话， 儿子千万别动啊，我现在就跟海哥下来。 海哥已经穿戴完毕，向碧荷姐张开了双臂， 来吧。 碧荷姐略显受惊， 你要干嘛？ 这本来就是单人飞行器的设计，你想跟我一起下去就得抱紧我，当然还有一个选择，你用绳索下头。 碧荷姐的眼神犹疑地落在了攀岩绳上，开什么玩笑啊，这时候他选绳索下洞就意味着把生死权交给洞口的海哥，想要他死直接割绳子就行了。海哥看透了碧荷的心思， 还有一个选择，我用绳索下洞，你用飞行器。 碧荷姐苦笑， 哼，我可不会用飞行器。 海哥开始解装备带， 要么我教你，要么我和你一起用绳索下洞，当然我先下，这样你就不用怕我割绳子了。 话说到这份上，倒不如选一个最便捷的方案，把飞行器带下去也方便快速上来。稍一盘算，碧荷姐配合地走到海哥面前，把手环扣在他的脖子上，身体自然地正面靠了过去。海哥对他如此落落大方有些意外，低声道， 把脚踩在我脚背上。 碧荷姐顺从地踩了上去，现在他俩身体之间的距离只有两拳了，碧荷突然心跳加速起来，海哥却像岩石一样岿然不动，双手握紧飞行器， 抓紧了，我们要起飞了。 飞行器喷着长长的气尾腾空而起，然后急速向下冲去，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失重的感觉还是让碧荷姐惊呼了起来，一把勾紧海哥，把脸也贴了上去。生平第一次怀抱一个异性飞翔，疾风在耳边呼呼掠过，碧荷起初根本不敢看，直到海哥轻语了一句， 你看多美啊， 他这才睁开眼，发现海哥减缓了飞行速度，在蓝洞里轻轻旋转下降。蓝天白云，碧海清波，画卷一般徐徐展开的岩石峭壁像电影画面一样不真实，最最不真实的是怀里这个令人咬牙切齿却又牵肠挂肚的对手。海哥正目不斜视地专注飞行，他的侧面像刻刀刻过一般棱角分明，几天的不眠不休让他长出了半脸络腮胡子茬，看着有点让人心疼。如果往事可以格式化就好了，放下那些沉重的包袱，像一片轻盈的羽毛那样自由自在，那他们一定会相爱的，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像他们之间那样齿轮吻合。情不自禁的，碧荷姐伸手想摸一下海哥的脸，却忘了自己还在飞行器上，突然一松手去摸海哥，海哥吃了一惊，飞行器没控制好变得倾向一边，碧荷姐一下从他身上滑了下去，幸好海哥抬了抬腿有个勾连的动作，碧荷姐在下滑过程中抱住了海哥的腿，大半个身子悬空在外慌乱地挣扎着，海哥的两只手都必须握住飞行器，否则就会一头栽下去，他没办法伸手帮碧荷姐回到原位，只能是尽力控制着在空中东摇西晃的飞行器。其实这又是一个好机会，他只要在空中多转几圈，抖一抖腿就能把碧荷姐踢下海去，摆脱这个让他心乱又心烦的对手。目睹全过程却没发现暧昧细节的自荐此时大吼了起来， 尤大海，你个不守信用的混蛋，要是我妈有什么事儿，我让你碎尸万段。 碧荷姐使出了全身力气抱紧海哥，却没能往上攀动半毫，他就像海哥伸下一截多余的尾巴在空中甩来荡去，他心里一阵发凉，难道这就输了？自荐举起了他的小钢镜瞄准着海哥的位置， 一旦碧荷姐失手，那尤大海也得陪葬。海哥看了看飞行器的电量，没有把握返回上方洞口平稳放下碧荷姐。横向洞口的位置虽然站着自建，但那个洞口上方有一段是凸石，如果想飞过去放下碧荷姐，超过洞口高度的飞行器势必会撞上凸石。还有一个方式是将飞行器加速横向冲击山洞，这样一来可以在加速时碾倒自建，二来碧荷姐会在她进洞时狠狠撞上下方的山石，将两个海盗一举歼灭。海哥先飞到了横向洞口对面最远的位置，对碧荷姐大喊了一句： 我把你甩到洞里去，我喊一二三你就放手，尽量把身体上弯举上自尽。 碧荷姐一点没磕巴的回答： 好。 生死关头，她对她的信任竟然是百分之百，连自己都感到惊讶。海哥加速前冲自尽喊了句： 你接住他。 自尽看到海哥以光速飞来时，真的拿不准他应该听话在洞口接住母亲，还是马上卧倒以免被碾压。只是一瞬间功夫，就听得一声巨响，飞行器撞在了洞口上方的凸石上，而碧荷脚朝下的被扔进了洞口。自尽扑上去牢牢抓住了碧荷，连拖带拽的把他拉了进来。而飞行器撞上凸石那一瞬，海哥下意识地推手过去，想避免头胸撞山石，但身体还是惯性地猛撞过去，一阵剧痛在胸前炸开，他似乎听到身体里传来骨头断裂的声音。他伸手试图抠住岩石，但熄火的飞行器带着巨大的地心引力把他往下拖拽，海哥连人带机像个失去意识的布娃娃掉进了下方海水，砸出了巨大的水响。刚爬上洞口惊魂未定的碧荷立刻探出大半个身子去抓海哥，当然什么也没抓到。见海哥落水，他第一反应便是除下身上多余的装备准备跳下去。自尽一把拽住了碧荷姐： 妈，你要去救他吗？ 碧荷姐头也不回地想甩掉束缚： 当然，他拖着那个飞行器上不来的，他死了不是正好？我们已经到了藏宝洞。 自尽着急地喊了起来。碧荷回头看着自尽，表情复杂地说道： 儿子，你还不明白吗？他舍命救了我，我不能不管他。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像那些孩子没了，我一定会为他们报仇一样。反正要报仇，那还救他干嘛？ 自信嘟囔着。他确实没明白，但他知道碧荷下了决心要做的事，别人不可以改变。就像父亲死了之后，他决定要撑起这支烂队伍一样。自信松开了手，碧荷像条飞鱼一样轻盈入水。蓝洞的水很清澈，没有戴面镜的碧荷姐忍着海水的刺痛，努力睁开眼在水中寻找。水中事物虽然模糊，却能看到海哥在她前方快速向海底沉去。碧荷姐努力蹬了几把才追上了海哥，她已经完全昏厥了。电影里常有在水下过气人工呼吸的浪漫镜头，可惜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救治。碧荷姐第一反应就是奋力去解开还在不断拖着他们下坠的沉重飞行器，可惜扣带太多，本来就水性欠佳的碧荷姐刚解了一半就已经感到自己气不足了。是放开海哥，还是为救他一起死？刚想到放手，心口就一阵剧痛，好像要放掉自己的三魂六魄一样痛苦。碧荷舍不得放手。就在这时，水下游来一个人，麻利地解开了海哥的束缚。原来自尽也下水了。碧荷心里一松，娘俩合力抛掉了沉重的飞行器，然后一边一个拖着海哥游向水面。在水面冒出头来，碧荷这才一边踩水一边帮飘在水面的海哥做人工呼吸。海哥咳出几口水，猛吸了一大口气，终于回到人间。当看到一左一右湿漉漉的娘俩， 这才回过神来，竟然是时时刻刻恨不得食其肉拆其骨的碧荷母子救了他。小鱼已经情绪失控了，他不仅教训了多嘴诽谤母亲的丽丽，还冲着笨叔大声嚷嚷： 笨叔，你必须给我讲清楚前因后果，你为什么联合海盗来跟我爸作对，凭什么又对我手下留情，最重要的是你认识我妈妈。 笨叔仍然攥着他的手枪，但现在大家都清楚笨叔应该不会用这东西伤害小鱼。面对小鱼连珠炮般的发问，笨叔只是看了看天，吃力地回答： 在等等，我会全告诉你。 我不，现在就得说，我一分钟也等不了。 小鱼脸涨得通红，他是真急了。笨叔长长叹了口气： 灰心是个好人，最美最好，没人能比。 小鱼一怔，迟疑地问： 你是在说我妈妈吗？ 笨叔点了点头。妈妈对于小鱼来说一直是个虚幻的名词，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正面和他聊这个。小鱼惊喜地推了推王法和马鹏，就像个得到老师奖励忍不住要和小伙伴分享的小孩，他们却都用担心的眼神看着他，很想提醒他笨叔的话并不可信，但谁也没敢说出来。 快跟我说说，我妈妈怎么个好法，怎么个没法，我长得像她吗？ 笨叔凝视了小鱼一阵，眼神显得有些复杂，良久才悲伤地垂下眼睛。 她很善良，救助了很多人。 那我妈妈她还活着吗？ 笨叔怔了怔，表情痛苦地摇了摇头。小鱼心里刚燃起的一点幻想熄灭了，不过他又找到了新的关注点。 你跟我说说，我妈妈是做什么的？ 笨叔眯起眼看着远方，眼神变得柔软起来。 他研究海洋生物。 这次轮到王法吃惊了，小鱼的妈妈竟然和他是同行。他突然想到什么： 小鱼，你再说说，你妈妈叫 蓝慧心。 老天，我们是校友，我在以前的校友录里看到过她的名字，当时还跟别人说这名字很好听来着，所以记住了。 小鱼一脸惊喜： 真的吗？我妈妈是不是很了不起？她都做了些什么？有她的照片吗？她真的很美吗？ 时间太久了，我得回学校再翻翻才行。应该是没有特殊事迹，不然会大篇幅记载的。 当看到小鱼失望的表情，王法赶紧又做了补充： 搞海洋生物研究又辛苦又危险，那个年代女生学这个专业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小鱼和笨叔都听得入了迷，表情既骄傲又自豪。熟识这种优秀女性的笨叔一定不是个简单的渔民。念头一闪，王法眼也不看笨叔的突然发问： 那笨叔你是学什么的？ 海洋考古。 众人都吃惊地看着笨叔。王法转过来问小鱼： 海哥年轻时候学的什么专业你知道吗？ 好像也是海洋考古，不过他从来不提，是有次我翻东西翻到了他的毕业证。 王法和马鹏顿时恍然大悟，同时喊了出来： 笨叔和海哥是同学？ 天哪，所有人都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跟渔民没有什么两样的黑探头，这肤色可得是经年累月在海水中浸泡才能有的，还有那脚板上比甲壳还厚的老茧，什么荆棘坎坷踏上去他都如履平地，就是拿显微镜也看不出他曾经是个知识分子啊。 王法狐疑地问：笨叔，你真的是海哥同学吗？他怎么会认不出你呢？ 马鹏解释： 让你当20年渔民试试，可能 连你妈都认不出。大概笨叔也是怕海哥认得他的声音才装哑的，是吧笨叔？ 笨叔咬牙切齿， 有大海。 常年装哑给笨叔造成了语言障碍，他说话总有一些口齿不清，但游大海这三个字他却讲得异常清楚，可见这个名字在他生命里烙下了怎样深刻的烙印，换言之是何等的深仇大恨。马鹏思考着， 笨叔，我来替你解释好吗？说的不对你就摇摇头好吗？ 笨叔想了想点点头。 我来分析一下，笨叔以前遭遇海难，被海盗救起，卖到邻国去当渔猎劳工是真的，海哥跟笨叔是大学同学也是真的，因为他们都学海洋考古，所以对郑和的沉船特别感兴趣，不知道什么途径得到了进逐浪岛的口诀，他们上了岛。 马鹏分析时一直看着笨叔，笨叔像尊泥塑一样不动，重要的是他没有摇头，这就证明马鹏的分析是靠谱的，这对马鹏是种鼓励。 他们把这个岛勘探清楚之后找到了郑和的沉船，这期间可能海哥和笨叔发生了冲突，有可能是海哥想独吞宝藏把笨叔扔进了大海，这就是笨叔年轻时遭遇的那次海难。 笨叔听到这里冷笑了一下，但未置可否。小鱼激动起来， 胡说八道，我和王法去看过那条沉船，那上面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再说我爸不可能干这种昧良心的事儿。 你们现在当然看不到，说不定几十年前就转移了。 马鹏尴尬地笑着， 当然这只是一种分析。 下集当中，马鹏对当年情况的分析一次次地打击着小鱼脆弱的心，小鱼不愿相信这一切，找笨叔确认，笨叔却跟小鱼说游大海并不是小鱼的爸爸。正当所有人都为这件事吃惊的时候，山间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乔敏。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